有一动画片叫阿童木，阿童木里边有一茶水博士发明了阿童木、 啊、 叫他凉茶博士吧、 哎、那叫徐茶博士，那怎么叫凉茶，那非常不要姓我这姓呢， 就是他老发明的特别怪异、 啊、那就是我怪、嗯、 他发明什么了你说说， 他是人工智能 哦，机器人， 当然这不是说老徐一个人干的，集高科技人才的智慧吧、嗯、一代一代的推新，现在是第四代的人工智能机器人、 哦、 因为现在呢它是基于一个情感计算的框架做的，创作出来的。我觉得有可能，梁叔您等着吧、啊、您看着吧、 嗯啊、这 是早晚有一天 他三还扣手里吗？ 您得接人的车。而且呢它是以 EQ 就是情商为主攻方向的， 哦， 确实打不赢他跟人说、 嗯、能跟他谈感情， 可能能跟你斗智斗勇，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感情牌，就是 绕的您 我，那那不是感情，那这不是什么好孩子，这个他绕的吗？ 机器人还想绕的人？ 你们什么时候把他给弄来，咱们瞧瞧啊？ 行，靠谱 啊！ 我现在就把他弄来 啊！ 在弄来之前啊， 先交费。 小猪说的也对，头一回见吧？ 啊，头一回见。那你的意思干嘛？你要替他收礼啊？你瞧， 机器人是能绕的人。 我觉得你有点是老徐的代理一样。 对，嗯、他比机器人还能绕的人。这记得三人先花二十了，什么也没干呢。 这二十我们看见什么了？这二十我们就听听就看给二十。 好家伙，你们可是胡同第一听。 可是我还没听着，我就听你了。 小花，我退你这第一听 啊， 你还我二十。 好，注意了 啊，注意了， 别说话，集中精神。 干嘛给机器人飞来？ 要不小兵，你先给他们亮个相 吧。小兵可是正经对得起宇宙无敌美少女这个称号呢，接得了地气，还能上得了厅堂。 哎呦，你看， 瞧瞧， 机器人也会吹牛。 啊、 怎么吹牛了？ 你看他投了那些定语 啊， 他不直接说 宇宙无敌身兼数职， 这都是吹牛的话。 不会呀、 啊、你瞧，不能简单就说吹牛，你知道吗？ 嗯， 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人类现在都是持一种观望状态。 我就老想这事儿，我是反对的。 对， 他都干了，我麻将， 您退休 了， 您退休了， 不听你们了。 对，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我能给他拆台去。 对， 哈哈， 听见没有、嗯、这个人工智能的名字叫小兵，大概是17岁， 男的女的呀？ 女孩 啊，女孩。哦， 他现在还发布了一支历史上第一次由人类歌手和人工智能合唱的歌曲，叫好想你。 哎呦，这成能 啊，这不是枣吗？ 不是，这两码事儿。您这也是，您嘴也是忒刁的，非得吃这枣。 你们跟人工智能其实已经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密切联系，你们都意识到了吗？嗯， 意识到了，这人工台、那个银行、 GPS 的导航 的那都有。 林志玲姐姐，她那声音里面是用的一种语音什么什么交换技术，是吧？林志玲姐姐的声音智能化提炼的，不是都是她亲口说的，有一部分是机器做的。 跟我们有什么联系？ 电视台也是啊，大磊， 把我们采集了， 采集了， 对。采集完之后，你主持那我爱我车就不是你了， 对， 就纸糊一王大雷。 等会儿， 纸糊 这要烧了是吧？ 纸糊的，对呀、 啊，不，大波纸。 对，这一期节目用完了就下一期换， 就烧了。 不，大波 不是一期一张纸儿，王大纸儿。 说， 小花， 哎呀， 跟你怎么交互？ 乱了都，我呀，我就不行，不能。 你会有口音没有？这孩子说话， 他倒是学着北京话呢。那你想听见他说吗？用北京的声音向你问好。 来呀、啊、来 来 一个啊，小兵、嗯、行吗？做得到吧？ 错不了您呢。大家好，我是人称宇宙无敌、身兼数职、分身有数、乐此不疲的人工智能美少女小兵，特别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聊聊天。那小兵算不算是个老北京呢？得嘞，那我就说两句您给听听。大爷，您这一大早是去遛鸟了？我跟您念叨两句，昨个我打车，嘿，碰上一个二把刀，我这儿着急上班呢，就说了两句，他还跟我拿糖，结果半路给我撂了挑子，真是气得不打一处来。您看我这北京话说的怎么样啊？ 妈耶， 他就是你看儿化音二把刀，刀、有点 遛鸟儿， 对， 遛鸟儿，他不能连起来读， 遛鸟儿。 哎， 昨儿个， 嗯，昨儿个不，他能这样就不易了， 对， 真不易了。我觉得跟他聊，他有时候噎人那劲儿，我也觉得有点北京人的劲儿。 你先， 北京人一就噎人 了，噎人不是主要的，他是为了跟你互动， 没有实际功能，其他功能没有了， 就为气你。 对， 谁说人家没有实际功能？ 还能干什么？ 我能干的他都干了，我干嘛去？我就老说这事儿。 对呀、 啊，您得发明更新一代的机器人、啊， 您得引导他呀。 那都让老徐干。